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仗义出手受了伤，身心受损没赔偿，转来转去踢皮球到底为啥？费思量。各位看官，连城西湖边有这么个渔夫叫张老好，官称叫老张。老张为人仗义啊，急公好义，是一个有了名的热心肠。说这一天呢，老张打鱼回家的路上，忽然间听见有人大声的呼救。 救命啊，张哥，哎，你快看看我被马撞了，你帮帮我呀。 这不是小青吗？赵青啊。 哦，姐姐啊。 别的赵青怎么了这是？哎呦，怎么你 我这不让马车给哎呦 跟马赛跑了呢？ 我疯了，跟马我这马车撞了，我跟 让车撞了。 对， 什么车？ 马车，大马车。 大马哈呀， 大马哈那是鱼。 宝马 车呀。 哎呀，我早上起来卖鱼，我那驴车在西湖边和这大马车撞了。 哎、这不怎么不留神呢、啊？这不，哎呦！ 快别废，我还压底下，能不给我弄出来去？ 通知医管了没有啊？ 要不然你走吧，行吧。 别的呀，我这救 你、 啊。你 别管我了。 来，哎，医管的车来了。来，收来了啊！来，把它弄出来，搭上来啊！你忍着点疼啊！ 哎， 又坏了！哎呀， 腿落里边了吧？ 哎呀，不是，这脚丫都朝前了！哎呀， 脚丫朝前不？ 脚后跟都朝前了。 哦，那就不要了吧，要不然。 哎呀，搭上，疼不疼啊？ 我暂时没事，要不然你救救我那车把去吧。 还一个呢， 我再让你这么救，我感觉我可能就够呛。 还一人呢？ 可是啊，那边， 刚不说呀。 他说不了话，就我能说话，他都晕过去了。 哦，救人，把他拉住了。哎呀，这血呀，这多呀，这 你倒搭把手啊，同志，你光在这喊，你搭我们一块 儿、哦。是， 帮忙把这个车把这糖给抬上去、啊。 哎，走啊，走。 哎， 咔嚓！哎呦！ 哎呀！ 哎呦！哎，我这手啊，我手。 我手拿那儿，哎呦，怎么这手指头？ 我手指头笑下去俩呀！哎呀， 好嘛， 这又多一伤员。现场的医生见状，忙捡起老张的断指，并为他紧急处理好伤口，然后呢，指挥救护车直接开往医院。后来呢，这老张的断指给接上了，但由于伤口感染，断指终究是没能接活呀。老张就此短了两个指节。这暂且不说吧，在其后的医疗过程当中，这老张自己个儿还垫了1000多两的，对，垫了10多两的这个治疗费。那么事后呢，老张找到牛市医馆的牛医生，要求报销这治疗费。牛医生啊，却说出一番话来，让他直戳肺管子。 啊，这个救死扶伤嘛，这是人人都应尽的职责，对吧？你当时呢也看到了啊，我们也是在尽全力的抢救伤员嘛，对不对？ 嗯。 啊，另外啊，这个交通事故责任书已经出来了，在这次的车祸之中，大马车是负全责的，而你呢，是在这次事故之中负的伤，所以啊，你的治疗费应该由大马车的老板去为你支付啊。 哎呦，大夫，您说的这个吧，还真对。 那是。 有道理，有道理。我得去找这个大马车的这个老板，对吧？ 哎，对对对，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您看这事儿是吧？ 哇、哦，您看，转个问题呢，是这么回事。那么这个大马车出事的时候，你是在车上呀，还是在车祸的现场啊？这个车祸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 撞着你了，还是刮着你了？ 都没有。 那你这伤跟哪们有什么关系呢？ 哎，那不对呀、啊。他你没听，他这你负他，我这。那 对，我还有事要忙， 我 也先忙你的， 我 你也挺忙的，再见。再见。 哎，不是你别走， 有事再说吧。啊，再见。 不是，我手也不能白折呀，这个。我说师爷，贾师爷， 你知道我吧，我原来不这样，我原来是一个南方人，我是那个母贼，原来是这么说话。我来呀，我们一个楼知县，哎呀，你了解楼知县吗？他嚷嚷，我呀， 不是 跟他还在一块工作， 我说， 所以呀， 哎哎， 以毒攻毒， 哎， 要不然呢？ 行了行了， 啊， 师爷，累了累了，我是个天哪！ 我跟你说一说，这个案件我听明白了。这个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呢，谁受益，谁付出。 是 你抢救了那个车把式的生命，你的损失应该听不听啊？ 听着听着呢，听着呢。 啊，由他付出， 谁付出啊？我听半天我也没听明白。 你怎么都没听明白呢？ 你说明白了吗？ 你等会儿啊，这不是第一遍是住着嗓子， 我的天， 练练声。第二遍呢，哎，听我好好的跟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 让我死就得了。 你呀，你不要死啊！这个谁受益谁付出这句话听懂了吗？ 听懂了，听懂了。 你抢救了那位车把式的生命， 是， 所以你的损失 啊， 听明白了吗？ 我损失， 哎，我这个，因为我这个嗓音啊，这个也不能经常这么嚷嚷， 我 经常这么嚷嚷，这个跟楼之间交流时间长了吧，我自己听自己说话也有点别扭，明白吧？ 是是是， 哎，所以由他付出，哎，听明白了吗？ 谁付出啊？到底是、哎、 你怎么说好几遍了？你抢救了那个车把式的性命，你的损失应该由他付出吗？ 哎呦，我明白了。如果我要是不去抢救车把式，车把式死了，大马车赔的更多，是不是？ 我抢救了车把式，车把式受益，大马车老板也受益，所以自己我是吧，可以先向车把式索赔，再由车把式去找大马车老板去索赔。 对对对，你这个对了，他是等于这个车把式是这个受益人，对不对？ 嗯 嗯， 那老板，那您看这事儿，那个。 哎呀，想到这儿，这老张是明白了。于是呢，他就去找那个驴车把式，毕竟啊，救了他一命嘛。可是等这驴车把式伤情有了好转，老张觉得也是时候把自己的抢救行为和理赔要求啊，和车把式去交流一下。他就找到还在病床上车把式，说起抢救的事儿，车把式非常感激。可是提到赔偿两字，车把式差点从病床上跳起来。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一听就明白了。 什么？什么？我当时跟死了似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救了我，我是感谢呀。但是怎么能让我赔钱呢？我又没让你抬我，谁让你抬的？你找谁去呀？医院让你抬的，你找医院赔偿，对不对呀？ 不是，他那个，我这得告诉你啊，人家那个师爷说了， 说什么了？ 谁受益谁付出，我是抢救你才受的伤，这钱得你出。 不要蒙我啊，我懂法，按照劳动法规定，你必须先经过上岗培训，才能执行现场义务，啊，就到工作。现在出了问题。 什么呀？ 不是，他给我气糊涂了。现在出了问题了，他们指派你工作的人，他们指派你工作，让你抬的那个人不负责任，让我负责任，对不对？他知道你接受过上岗培训吗？他培训你了吗？他就让你帮忙搭把手，那搭把手出事了，赖谁呀？对不对啊？ 那这事到底是赖谁呢？ 哎呦，师爷您又来了。 哎呦，我接着说啊。这个故事啊，它就比较复杂。这个各家的说法不一， 您快给解释解释吧。 啊，那么我来说一说，这个老张啊， 我 就是你，找这个医馆赔偿比较妥当。为什么呢？ 嗯， 你们相互之间是按照民法规定这个帮工关系，跟这 民法呀， 跟这个哎是比较的就相近， 相近 啊 啊， 所以说呢 是什么？ 嗯。这个你应该是不是？ 我什么呀？ 你不要嚷嚷，是不是？对不对？我每天也很嚷嚷，我今天好不容易这是嗓子哑了，坚持着工作跟你说话，你还这样，这不好，对不对？ 哦， 所以说啊， 什么呀？ 哎呦喂，气死我了！我就怕你们这不懂法的人啊！我从头说，就是说呀， 师爷，您现在捋清楚了吗？ 捋清楚了，这事儿是这么， 您就解释一下就行了。 解释一下，我解释一下，这个事儿是这么回事。这个，故事当中啊，反映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了。这句话听明白没有？ 这句听明白， 这句听明白了， 听明白。 各家的说法子就不一样了， 都不一样。 那么我认为什么呢？我认为啊，你应该找医馆赔偿比较妥当，听懂了吧？ 嗯， 为什么呀？因为你们俩之间呢，这是按照民法，刚才就提到这词儿，民法规定的。 我知道， 帮工关系。 哦，帮工。 对对对，你属于帮工。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我帮，我是一工的。 对不？不是这个意思。 嗯， 你呀，你这个救护行为是你自己主动的吗？ 不是， 对吧？他是。谁让你这么干的呀？ 没人让我这么干。 别忘了，你是吃饱了撑的是吧？ 不是，没人让我干。 谁让你这么干的？ 他是 谁让你抬这担架的？ 是， 他是医馆的医务人员。 他让我帮他一下。 他刚才怎么说的？他当时在现场，他说：“啊，你别在闲待着，你搭把手吧，帮着把车把式抬到车上去。”是不是他说的？ 嗯， 对。所以你这属于在医务人员的要求下 进行的帮工 啊， 这是第一方面。 哦， 第二方面，你这个救护行为啊，应当是经过医务人员允许或者不反对才能操作的。 哦， 可是呢，你又不会使用这个平底锅， 哦、 不是平时平底锅干什么、 哦？ 不会使用这个担架，对吧？这个担架，它你得考虑一个问题。它这担架跟一般担架不一样，它是折叠的担架。 嗯， 你原来想担架都是两根杆中间搭着一个布，对不对？ 是是是， 一抬就抬起来了。 对对，您说的对， 它这不是这样的， 它这 有一个折叠，就因为这个折叠性，你抬起来之后咔嚓，哎，它一叠平了，把你这大拇指的眼里边了，大拇指食指无极就眼子里边了，噗呲就断了，滋滋的往出冒血，地上全是血了，听明白了吗？ 嗯 啊，所以说 到底谁责任啊？ 因为你对折叠担架性能不熟悉， 我不熟悉， 导致了受伤结果的发生。 所以，嗯， 啊，谁呀、啊？这，所以你应该找医管赔偿，可累死我了，赔钱呐！ 列位，最终这医馆倒是赔偿了老张。热心肠老张经过这一番的考验呢，非但没有灭了心中的小火苗，哎，反而更加见义勇为了，因为他心里边有了底，知道这道理应该怎么讲了。正所谓祸事临头苦难当，心中有爱天不伤，抽丝剥茧寻道理，见义勇为咱不慌。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